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内存溢出的原因分析及调优。作为 Java 程序员，几乎我们都会碰到 out of memory 的异常。但是你知道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 JVM 抛出 out of memory 的异常吗？ JVM 在抛出 out of memory 异常时，除了会打印出一行描述信息，还会打印出了对账跟踪信息。因此我们通过这些信息就能找到导致异常的原因。在寻找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因素会导致 out of memory。 其中内存泄露是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实战来定位内存泄露。首先我们再来看内存溢出的场景及方案。第一个情况是 Java Heap Space， JVM 无法在堆中分配对象时会抛出这个异常。导致这个异常的原因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内存泄露， Java 程序一直持有 Java 对象的引用，导致对象无法被 GC 回收，比如对象池和内存池中的对象无法被 GC 回收。第二种是配置问题，有可能我们通过 JVM 参数指定的堆的大小，对于应用程序来说是不够的。解决办法是通过 JVM 参数加大堆的大小。第三种 finalize 方法的过度使用，如果我们想在 Java 内实例被 GC 之前执行一些逻辑，比如清理对象持有的资源，可以在 Java 类中定义 finalize 方法，这样 JVM GC 不会立即回收这些对象的实例，而是将这些对象实例添加到一个叫做 reference queue 的队列中，执行对象的 finalize 方法，之后才会回收这些对象。finalize 线程和主线程竞争 CPU 资源，由于它的优先级比较低，所以在处理速度上跟不上主线程创建对象的速度，因此 reference queue 中的队列中的对象就会越来越多，最终会抛出 out of memory。 解决办法是尽量不要给 Java 类定义 finalize 方法。第二种情况是 GC overhead limit exceeded， 出现这种 out of memory 的异常的原因是垃圾收集器一直在运行，但是 GC 的效率很低，比如 Java 线程发挥了超过 98% 的 CPU 时间来进行一次 GC， 但是回收的内存少于 2% 的 JVM 堆，并且连续5次 GC 都是这种情况，就会抛出 out of memory 异常。解决办法是查看 GC 日志或者生成 heap dump， 确认一下是不是内存泄露。如果不是内存泄露，可以通过增加 Java 堆的大小，当然你还可以通过参数配置来告诉 JVM 无论如何也不要抛出这个异常。方法是配置 use GC overhead limit， 但是我并不推荐这么做，因为这只是延迟了 out of memory error 的出现。第三种情况是 requested array size exceeded VM limit，从错误消息我们也能猜到，抛出这种异常的原因是请求的数组大小超过了 JVM 限制。应用程序尝试分配一个超大的数组，比如应用程序尝试分配512兆的数组，但最大堆的大小只有256兆，则会抛出 out of memory 异常，并且请求的数组的大小超过了 VM 的限制。这通常也是一个配置问题，或者是应用程序的一个 bug， 比如程序错误地计算了数组的大小，导致尝试创建一个大小为 1GB 的数组。第四个情况是 metadata space， 如果 JVM 的原空间用尽，则会抛出这个异常。我们知道 JVM 原空间的内存在本地内存中分配，但是它的大小受参数 max mid space size 的限制，当原空间的大小超过 max mid space size 时， JVM 才会抛出带有 mid space 的字样的 out of memory 异常。解决办法是加大 max mid space size 参数的值。第五个情况是 request size bytes for reason out of swap space， 当本地堆内存分配失败或者本地内存快要耗尽时， JVM 会抛出这个异常。 JVM 会触发致命错误处理机制，它会生成致命错误的日志文件，其中就包含了崩溃时线程、进程以及操作系统的有用信息。如果碰到此类型的 out of memory，你要根据 JVM 抛出的类错误信息来进行诊断，或者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 dtrace 工具来跟踪系统调用，看看是什么样的程序在不断的分配本地内存。第六个情况是 unable to create native threads， 抛出这个异常的大概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 Java 程序向 JVM 请求创建一个新的 Java 线程。第二步， JVM 本地代码代理该请求，通过调用操作系统的 API 去创建一个操作系统级别的线程 native thread。第三步，操作系统尝试创建一个新的 native thread， 需要同时分配一些内存给这个线程，每一个 native thread 都有一个线程站， 新城站的大小由街面们参数 XSS 来决定。第四步，由于各种原因，操作系统创建新的线程可能会失败，下面会详细谈到。第五步， JVM 抛出 Auto Memory 异常，因此关键在于第四步线程创建失败， JVM 就会抛出 Auto Memory 异常。那具体有哪些因素会导致线程创建失败呢？第一个是内存大小的限制。我在前面提到 Java 创建一个线程需要消耗一定的占空间，并通过 XSS 参数来指定。请你注意的是，占空间如果过小，可能会导致 Stack Overflow 异常，尤其是在递归调用的时候，但是占空间过大也会占用过多的内存。因此对于一个32位的 Java 应用程序来说，用户进程的空间是 4GB， 内核占用 1GB， 那么用户空间就只剩下 3GB。 因此它能创建的线程的最大数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公式算出来。不过对于64位的应用，由于虚拟进程空间近乎是无限大，因此不会因为线程占扩大而耗尽虚拟内存。但是请你注意，64位的 Java 进程能分配的最大的内存数仍然受到物理内存大小的限制。第二是 Unlimit 限制。在 Linux 下执行 Unlimit-A， 你会看到 Unlimit 各种对资源的限制，其中 Max User Processes 就是一个进程所能创建的最大的线程数，我们可以修改这个参数。第三，内核参数 Threads Max， 这个参数可以限制操作系统全局的线程数，通过文稿中的命令你可以查看它的值。这表明当前线程所能创建的总的线程数是63752。当我们要调整这个参数，具体办法是在 /etc/syscontrol.conf 的配置文件下加入这样一行的配置参数。第四，参数 PID max 的限制。这个参数表示系统全局的 PID 号数值的限制，每一个线程都有一个 ID， 当 ID 的值超过这个数，线程就会创建失败。跟 threads max 参数一样，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参数调大，具体的方法是在 syscontrol.conf 配置文件中加入这样一行配置。对于线程创建失败的 auto memory， 除了调整各种参数，我们还需要从程序本身找找原因，看看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线程，有可能是程序的 bug 导致创建了过多的线程。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内存线路定位的实战。我们先创建一个 web 应用，不断的 new 新的对象放到一个 list 中，用来模拟 web 应用中的内存泄露，然后通过各种工具来观察 GC 的行为，最后通过生成 heapdump 来找到泄露点。内存泄露模拟程序比较简单，创建一个 throughput 应用，定义文稿中所示的类。这个程序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一秒向一个 list 添加5万个对象。接下来我们通过工具来观察它的 GC 行为。第一步，运行程序并打开 Webs GC， 将 GC 的日志输出到 GC 点 log 文件中。第二步，通过 gstate 命令观察 GC 的过程。94223是程序的进程 ID， 2000表示每2秒执行一次，1000表示持续执行1000次。命令的输出请返回文稿查看。这里每一类的含义是 S0C 表示第一个 survivor 区总的大小， S1C 表示第二个 survivor 区总的大小， S0U 表示第一个 survivor 区已使用内存的大小， S1U 表示第二个 survivor 区已使用内存的大小。后面的列相信你从名字就能猜出是什么意思了。其中1表示 1.0 表示 old， M 表示 metadata， WireGC 表示 MineGC 的总时间， WireGCT 表示 MineGC 的次数， FGC 表示 FullGC。 通过这个工具，你大概能看到各个内存区域的大小以及 GC 的次数和所发生的时间。 WebsGC 参数对程序的影响比较小，因此很适合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第三步，我们通过 GC View 工具查看 GC 的日志。用 GC View 打开第一步产生的 GC 点 log， 会看到文稿中所示的图。图中的红线表示年老带占用的内存，你会看到它一直在增加，而黑色的竖线表示一次 Full GC。 你可以看到在后期 JVM 在频繁的做 Full GC， 但是年老带的内存并没有降下来，这就是典型的内存泄露的特征。除了内存泄露，我们还可以通过 GC View 来观察 Mine GC 和 Full GC 的频次以及每次内存回缩量。第四步，为了找到内存泄露点，我们通过 JMap 工具生成 heapdump。 第五步，用 Eclipse Memory Analyze 打开 dump 文件，通过内存泄露分析的功能可以得到一个分析报告。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JMap 内存中有一个长度为4000万的 list， 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泄露点。小结一下，今天我们讲解了常见的 Auto Memory 的场景以及解决办法，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根据具体的错误信息去分析背后的原因，尤其是 Java 堆的内存不够时，需要生成 heap dump 来分析，看看是不是内存泄露。在排除内存泄露之后，我们再调整各种 JVM 参数，否则根本的问题原因还没有解决的话，调整 JVM 参数也是无济于事。今天的思考提示，请你分享一下平时工作中遇到了哪些 out of memory， 以及你是如何解决的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今天的文章